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歐洲足球時段。我首先除了四大聯賽之外，就剛剛也都打完歐聯的賽事，李Sir，我們先講講歐聯的賽事，然後再詳細去分析個出線的形勢先。莫斯科中央陸軍就主場輸了給和夫斯堡0-2，這樣戰果可以較為是差異少少的，我又認為我覺得是和的機會的事情。 其實場波呢，就中央陸軍不是打得曳的，但是冇嘢冇計嘅，呢啲波你入唔到人哋個龍門。 你和夫斯堡氣勢如虹啦，因為剛剛亦都上個禮拜大炒雲達不萊回6-0。 而家都講緊嘅就話，咦，可能去到德國聯賽冇乜嘢睇，而家又嚴點。 而家唔係啊，我諗緊呢場賽事咧，互相影響嘅情況之下咧，佢將曼聯推落一個險地。點解咧？就0-0就主場和了燕豪芬，咁陣間再分析翻個形勢啦。馬德里體會2-0就贏咗約加拉塔沙雷啦，就馬毛就主場0-5輸咗俾聖日耳門。皇家馬德里咧喺領先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成個驚風散，就喺作客嘅 大比數 3-4都贏。 不過點個剃頭啦。 嗱，慕信加柏呢場波咧就4-0啦，就唔係4-2咧就贏咗西維爾。祖雲達斯榜首大戰對住曼城，喺呢個小組入邊就主場1-0贏咗曼城。 一貫意大利作風。 一貫意大利嘅作風啦，咁啊之前嘅賽事咧就巴迪1-1打和利華古信啦，新尼特2-0贏咗華倫西亞啦。嗱，車路士咧就去到作客嘅情況之下咧就4-0贏咗呢個馬卡比啦。波圖竟然輸咗俾基庫大麻布0-2喎。咁跟住咧就係巴塞羅那，美斯出翻嚟之後咧 ，MSM 嗰個威力真係嚇死人嘅，完全係6-1遊輪咗呢個羅馬。拜仁慕尼黑保持一個強勢啦，即係任何一支聯賽好得不能再好嘅，任何一隊領隊都希望好似而家咁樣。 而家 歐聯又穩定，聯賽又穩定。 而家我相信即係今年到拜仁， 你玩咩陣都得㗎啦。 我諗佢仲即係佢喺歐洲嚟講強隊之爭，佢同巴塞 㗎啦，巴塞絕對係 巴塞㗎啦， 係啦，因為佢4-0大炒咗呢個奧林比亞高斯之後咧，令到阿仙奴呈現一線生機，唔單止將佢拉翻落去，亦都將個得失球差方面咧就拉翻近，而家變咗阿仙奴，因為喺主場剛剛3-0贏咗呢個薩格勒布咧，就變咗阿仙奴係-1， 仲有少少希望。 奧林比亞高斯就係-4嘅，咁啊里昂咧就主場1-2輸咗俾真特啦。嗱，喺呢個出線嘅形勢，我哋逐組講啦。嗱，喺 A 組入邊咧就毫無懸念㗎啦，皇家馬德里13分， 肯定㗎， 同埋巴倫聖日耳門呢兩個職位係動搖唔到㗎啦，係馬慕同沙達，係邊隊打歐霸啫？基本上係咁，然後。B 組我哋都講過㗎啦，其實唔係話我哋真係乜嘢，我哋喺第八集嗰陣，我記得歐聯抽籤好早嗰集，我仲記得 一開始抽籤， 我同你阿羅邦佢哋去曬練波，得翻我同你講嗰場波咧，我仲覺得全世界嘅傳媒都話 D 組係死亡之組，我同你當時嚟講係睇 B 組先至係死亡之組，而 B 組點死亡法就要睇曼聯個表現有幾差。 係啊，同埋和夫茲堡嗰個啊，我而家真係睇到。就是佢兩隊嗰個嘢出嚟影響到噶，係 啦，因為而家嘅形勢咧，和夫斯堡9分就排緊榜首，曼聯就跌咗落一格，就係8分排第二位，燕豪芬7分排第三，莫斯科中央陸軍係4分排最尾。咁正常嚟講，莫斯科中央陸軍應該同出國冇分別噶啦。如果莫斯科中央陸軍能夠幫到手贏到燕豪芬咧，就曼聯就調翻轉，多謝你。其實而家曼聯好似排第二，其實而家曼聯係去近乎去到踢歐霸邊緣，係一隻腳踏咗去歐霸度噶。點解咧？ 佢就有得踢噶啦。不過就睇佢踢邊個杯啫。 聽我哋同李 Sir 所講嗰個立場上好偏頗，或者有啲曼聯迷係唔開心。首先第一。曼聯喺下一場將會作客和夫斯堡，除咗喺呢近呢5至8年嚟，除咗有一場作客對利華古信費格遜年代係靠小豆入嗰球波贏到德國隊之外， 係 微乎其微。第二，燕豪芬佢揸住7分對住莫斯科中央陸軍嘅情況之下，佢係如果贏咗嘅話，曼聯係就算和都唔得㗎，曼聯係一定要贏到呢個和夫斯堡先可以出線， 係 難嘅，難度好大。 對著佢贏唔到佢啊嘛， 係 呢個曼聯嗰度慘啊，佢又贏過你一場， 係 咁你變咗你即係一咁嘅對比之下，你咪衰咗咯。 如果一同分嘅時候，你都蝕底㗎啦，係嘛？咁除非佢真係喺呢個對和夫之寶，即係我唔理， 係 我床下底大丈夫，係都唔出㗎啦，消極踢法。 如果 係一分嘅啫， 假設啦，當你即係莫斯科中央軍能夠逼和呢個燕豪分啦，曼聯輸波啊。但是如果在同分的情況之下呢，曼聯都是要落去第三的，因為對賽成績入面是燕豪芬曾經在首循環贏過你。 是啊，那這個首即是他除非一定是贏了咯。 其實曼聯在這一次歐聯的表現來說，跟聯賽一樣的就是說他那個入球能力仍然都是偏低，令到他不能夠把握主場對住燕豪芬這隊波， 是 零比零剛剛打和的情況之下，你是將自己推到一個險地度。 其實昨晚場波來說呢，即是曼聯攻勢是很多的，但是奈何入不到波，沒辦法了，這樣東西就即是很多很多種種的因素的這樣東西。但我們即係我以睇波嘅角度，我就覺得點解你係都要用個迪比咧？我唔覺得佢有咩特別好處。 係， 佢仲要搞到呢啲咁重要嘅賽事嚟用佢，咪就係搞死咗自己咯。即係佢睇到個表現都唔換咗出嚟，仲繼續留咗喺度。 係， 係咪真係冇人咧？呢個好大問題。 我唔知係咪佢想將連加特放落去榜首大戰嗰場波度啩？ 連加特琴日唔好彩啫，個波即係朗尼交俾佢個波， 係 一個轉身稍微高出咗啫， 係 個波好靚， 如果唔係英雄嚟㗎啦，已經係。係 啊， 咁去到呢一刻嚟講咧，就要睇埋最後一彎。但係喺個分析上嚟講咧，我睇唔到曼聯有一個叫做 有咩光。給他 有什麼殺手鐧是令到他支持他最後一場能夠可以拿到全賽三分？ 是啊，沒錯。 那去到 C 組了，就馬德爾體育會和賓菲加雙雙十分的情況之下呢，就已經肯定是首名次名出線的了，因為加拉塔沙雷已經 是 希望是打不打到歐霸而已。那 D 組裡面其實所謂的死亡之組呢已經越來越明顯了，是打到第五彎來說呢，祖雲達斯肯定已經入了十六強了，曼城九分亦都入埋十六強㗎啦，雖然輸咗俾呢個祖雲達斯，因為武信加柏幫到手，贏咗呢個西維爾，令到曼城提早出線。 但唔係喎，佢好似都要最後一場，佢都要對一對呢、這個啊，唔係 佢冇㗎啦，因為武信加柏你攞埋 佢要對武信加柏啊嘛。 係啦，就算武信加柏真係攞三分，佢都係八分，佢仍然以一分 hit 翻住佢，可以仍然 所以 提早出咗線㗎啦，基本上 係。佢係出咗線嘅。 係啦，咁啊 E 組啦就真係嚇死人啦，就巴塞隆拿完全係咁啊嗱，就係因為佢亦都有呢種咁嘅強勢嘅表現咧，先令到和羅馬輸波嘅情況之下，仍然都仲有出線機會， 仲有機會。 因為點解咧？就因為巴塞隆拿惡立雞群的表現的話咧，令到下面那三隊自己打自己啫，就唔使理巴塞隆拿嘅。 睇佢哋點。 咁啊變咗而家嘅形勢上咧，就係羅馬就以呢個五分同利華古信係守住第二、第三位同分嘅。咁要睇下一場波嘅表現啦，仲有巴迪四分，就算歐霸同埋歐聯嘅第二名，邊隊入十六強都要打到最後彎先知。所以呢組嘅形勢係亦都係非常之緊湊嘅，呢個 E 組入邊。雖然巴塞係獨立跳咗出嚟啦，咁然後咧就係到去跟住嗰組啦，就拜仁慕尼黑已經肯定出咗線啦，四戰就十二分啦，佢雖然輸咗場。咁然後咧就奧林比亞高斯九分就排第二，阿仙奴六分緊隨其後，但係最後嗰場波就阿仙奴將會主場對奧林比亞高斯。咁啊，成件事好簡單啫。只要我贏了奧林比亞高斯，那就已經是阿仙奴出線的了。反而他現在的形勢就掌控比曼聯好的，是完全攞回主導權的。 那有一件事呢，就你是恐防呢，作客那裡是贏不到，不是主場贏不到這個奧林比亞高斯的。 其實阿仙奴不單止贏，是最希望就要贏兩至三球，因為在得失球差上來說 確保佢實得嘛， 因為喺一勝一負嘅對賽成績之下，就要計翻得失球噶啦。 係啊，冇錯。但係應該嚟講都會 OK 嘅。 OK， 因為而家奧林比亞高斯咧就係以 負四球啦，阿斯圖都係負一球，其實就再簡單啲，贏就搞掂㗎啦。係 啦，贏就搞掂啦。 係啦，咁啊，反而呢個主導權就會比阿曼聯理想啦。咁啊，最理想亦都有一隊啦，車路士啦，已經係出咗線啦。 係啦，佢所以你我成日之前講咪就係話咯，喂，佢可以響歐聯嗰度，即係嗰個對手嗰啲。即係唔係曳㗎嘛？ 嗯， 你睇佢嗰組真係好犀利嘅， 係 十分十分八分，嚇、啊、係最曳嗰隊就零分嘅馬卡比嘅啫。 嗯， 咁其實嗰三隊都大家你有得砌下嘅。 係， 咁佢攞到可以攞到十分係擺住喺個位。 嚇！ 啊，即係穩陣㗎啦，已經。 而家係最大嘅心腹大患就係基庫大難無咯，因為佢用八分就排第三，係對波圖同埋車路士係產生一定嘅威脅嘅。基本上，如果正常嚟講，車路士能夠可以攞到一分啦，又因為你始終有個互相施殺嘅情況之下，就應該機會都仲有嘅。咁、H 組啦，已經係一支大局已定嘅球隊嚟㗎啦，新特係五戰五勝已經係出咗線㗎啦，係新特咧就係、是、第二位七分。就華倫西亞六分，就緊隨其後排第三，睇下佢兩隊邊隊能夠打完最後一彎開始出線。 我諗一樣嘢，次名嘅出線機會，我會覺得華倫西亞着數啲咯。 係 着數啲，因為點解咧？佢理論上佢應該贏得到㗎啦，咁啊九分。 係 咁跟特未必實贏。 係。 因為佢對住新尼特，新尼特可能嚟講，佢會覺得喂、 嗯， 我要保持個長勝姿態，咁、 嗯、 你就大禍啦。 係 啊，就算唔係，佢唔長勝啊，和波啦，你都係得八分，咁我會落咗去噶。咁即係華倫西亞就會比較上佔優啲、嗯，我覺得 係。嗱 ，OK， 咁啊，講完歐聯之後咧，就翻翻去四大聯賽啦。咁樣先講西班牙波先啦。喺呢個西甲入邊咧，喺今週入邊咧，就戲馬上咧就係、是、巴塞羅那就將會對住皇家蘇斯達啦。就伊巴排名較高嘅就對住皇家馬德里。咁、 嗯、 啊，馬德里體育會主場將會對住愛斯賓奴。喺正常發揮情況之下咧，應該就個排名係不變嘅。巴塞 又贏硬噶啦，因為啱啱蘇斯達又要轉教練又， 係啦， 即係 咁係時候，因為我哋睇開西班牙波嘅聽眾都會知道啦，就斷開幾節不特止啦，有時會出現啲好大嘅比數嘅、嗯，百幾球都試過嘅。咁如果此消彼長之下咧，啱啱咧就羅馬咧就嘆過 MSN 個威力， 係啊， 咁啊而家咧就皇家蘇斯達我諗都幾慘噶啦，將會係 係啊。 應該難逃大敗， 因為最慘一樣嘢，美斯又復甦出嚟 咧， 又要俾佢哋三個輪奸嘅，真係。 佢係磨利咗嗰兩把刀，然後美斯再出翻嚟，你淨係見到上一場波巴比大戰，美斯一出嚟更加連嗰零星反撲都冇埋皇家馬德里。 冇錯， 再加上呢次挨埋落去歐聯對羅馬啦，羅馬都要唔可以失分㗎，佢都要搏一個奇蹟出嚟嗰陣，連個奇蹟都冇埋，仲要6-1俾數數到羅馬真係。跪地求饶咁滯，所以如果佢對住蘇斯達，我諗難逃一死嘅，根本上係 蘇斯達走唔到啦呢關又 呢一關走唔到啦，希望輸少啲啦。咁啊，皇家馬德里咧就第三位就對住第六位嘅伊巴啦。咁其實咧佢相距就四分，伊巴咧講真咧講實力就高唔過皇家馬德里嘅。而家皇家馬德里咧其實信心狀態都唔係處於一個理想嘅位置，而皇家馬德里呢次作客嘅情況之下咧，希望首先賓尼迪斯能夠。乜都唔好諗啦，唔好放棄咗某啲華麗，先當咗三分。 因為啱啱嗰場大敗俾巴塞嘅咧，我諗即係所嗰、那個皇馬嘅球員係覺得會係好恥辱嘅。 嗯， 因為佢哋輸係唔會係覺得係一個大問題。 即係如果佢復甦到就可以做出氣袋 啦。你喂輸到咁嘅，你點搞啊？佢哋會覺得你點安排嗰啲嘢？ 嗯 啊，而家因為據我所知就話，好大部分嘅皇馬球員都唔滿意賓尼迪斯， 係 啊，佢哋都會有啲嘢特別以斯朗為首嘅啫，即係擺到明嘅話，最好唔好用佢啦，你 係 啊，即係幾乎有佢冇我咁樣， 嗯， 係嘛？咁又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同啲即係上層同下面有錯誤嘅時候，不過好彩一樣嘢。賓尼迪斯就即刻第一件事輸咗就，我排錯陣， 係 認咗衰先， 減咗格， 啊，認咗衰先，咁啊報咗案認咗衰啊。 因為領隊講呢句説話咧，就一來一樣嘢就係、是、令到個球員咧就 減分， 因為你 個 所有嘅傳媒會盯翻住個球員噶嘛。 係啦，冇錯冇錯。 係啦，咁啊球員方面咪可以專心啲繼續去比賽咯。 其實就係真係佢係有啲做錯咗嘅。 嚇、啊！咁另外第二咧就去翻到一個意甲啦，就講咁意甲咧今週咧有一場榜首大戰嘅，就國際米蘭將會對住呢個拿波里嘅。係。咁呢場波入邊咧，國際米蘭就30分啦，排首位啦，就少兩分嘅就只係呢個拿波里，仲有第三位佛羅倫斯亞都係少兩分嘅。 嗯。 咁呢場榜首大戰入邊嚟講咧，就拿波里個攻擊力咧就一定係強過呢個國際米蘭噶啦。 嗯。 分分鐘咧又再執一次位嘅，打完場波之後。 冇錯。 如果和咗嘅話，會出現啲咩情況呢？可能費倫天拿又上翻去嘅，因為費倫天拿咧就只要佢顧念自己就得噶啦。佢因為佢呢周嘅賽事入邊作客咧，就對住呢個隆斯索羅。 嗯， 咁就要睇下本身佢能唔能夠把握得到，因為隆斯索羅本身佢跌咗落去下邊噶啦。咁羅馬咧就個情況上佢27分，但係因為剛剛俾人重創完之後咧，理論上如果收拾到心情咧，佢只係對住亞特蘭大啫，取分機會仍然係有嘅。 嗯， 而嗰個祖雲達斯啦，氣勢如虹啦，真係佢調節咗季初嘅一啲失地之後咧，一步一步咁樣去上翻上邊。 而家嚟講咧，即係佢。佢係默默地、靜靜地一路係殺上 來。你唔覺唔覺佢嘅戰術已經衝到上嚟啦？ 佢好處就係早一輪嗰時候已經係對咗嗰啲所謂強啲嘅隊伍。咁而家開始佢都係比較似一啲嘅，佢可以執執嘅，慢慢執。仲有一樣嘢，佢意大利人嘅作風就好好嘅。我唔理啊，總之我贏得嘅一球，你一球又好幾多，我贏咗就得噶啦。咁變咗佢係好容易好穩陣。又會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雖然佢呢次係作客巴拿馬，但係如果發揮正常嘅情況之下， 係啊，冇錯冇錯， 就應該可以再上一上嘅。如果隆斯索羅真係失分嘅話咧，祖雲達斯更加走入一個叫做 高啲層次 歐洲賽事嘅入圍嘅層次嘅啦。 係啊， 去攞翻個幾理想嘅位置。 啊，因為始終佢哋即係話佢係強隊嚟嘅，咁只不過喺一個低層期嗰陣時啊。太多人走咗啊，新嘅未上嚟啊，又有啲傷啊，種種原因，而家佢慢慢磨合到好嘅，睇佢逐步啊，逐步上翻去。咁即係好彩嘅就話，喺之前佢對嗰啲強隊嗰度未唔係大敗啊，所以如果唔係就即係都幾辛苦嘅。 因為佢已經係連勝三場㗎啦，咁啊，祖雲達斯嘅情況咧就比車路士好嘅，最低限度咧佢。在數字上呢仍然仲有這個衛冕機會嘅，因為現在我們不停講緊每個星期的意甲嘅賽事入邊啦，每一次都是個執位互相廝殺的情況之下，排名不停咁變動嘅。而祖雲達斯如果有個平穩發展，佢係可以逆流而上嘅。但係衛冕就言之過早，但最低限度佢仍然好大機會可以打翻歐聯， 即係打歐大賽嘅機會好大咯， 冇錯， 好大咯。 依樣嘢係一定係比車路士理想嘅。 係啊，即係最好一樣嘢，佢仲有不停，因為佢之前喺歐聯嗰度嘅成績，打得好嘅，同埋佢舊年嘅位置啊，佢有得再打咧，佢可以磨練隊波啊，可以。 冇錯。 所以一路一路會逐步逐步上翻去咯。 咁去到德甲啦，咁啊拜仁慕尼黑咧就對住哈法柏林啦，喺呢一周嘅賽事入邊啦。咁啊雖然係第一對第四啦，咁啊亦都希望能夠哈法柏林俾到一啲壓力啊拜仁慕尼黑啦。基本上係。咁啊反而有一場波我幾想睇嘅，利華古信就對住呢個小奧克零四，就利華古信一排第六，小奧克零四排第七，就兩隊波同樣得20分。咁邊隊能夠攞到呢三分嘅話咧，係處於一個幾高幾理想嘅位置度嘅。 而家西甲嗰度咧，你頭位嗰度冇得爭噶啦。 係啊， 德甲嗰度頭位冇得爭啦，拜仁一枝獨秀。但係會將會響個二三四嗰啲位爭得好犀利。 冇錯， 因為幾隊波你都會睇到，和夫之堡啊、利華古信啊、多蒙特啊、史魯克，甚至乎史魯克零四都好啦。 係 爭持得好緊要。 係 爭者好緊要嘅，大家都咁你其他嗰啲隊伍有啲都耐唔耐都表現出嚟，所以呢個二三四位嗰啲 我諗嗰個變化會不停有嘅。 冇錯，咁嗱，咁跟住咧就留一留意啊，利華古信啦，因為法蘭迪斯啦、克蘭迪斯啦，就呢幾場波都有波入嘅，幾理想嘅。去到嗰邊就離開咗曼聯之後，即係攞翻曬呢啲入球 速度。小豆啊嘛，小豆，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嘅啫，即係。我成日都講緊，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嘅啫。你只有你放棄嘅啫。如果你唔放棄嘅，一樣可以喺第二度發光發熱噶嘛。咁呢啲小豆咪就係佢係大賽級球員就係大賽級球員噶啦。嚇、即係佢係咁嘅級數嘅，佢冇理由要衰咗落去噶嘛。 OK， 咁啊歐洲足球時段就到此為止啦。然後我哋如果想睇本地波嘅人咧，就留意我哋香港波嘅時段啦。我哋繼續要講翻呢個香港足球嘅。OK， 陳一傑。